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请来了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关于茶的事儿哈。咱们让多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儿咱们跟大家说一个，在商业上啊，危及到我们茶叶经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有两个英国人，咱们在上期的咱们在有一期的时候讲清朝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说人家跟咱做贸易，咱不乐意，但是他们又得老喝茶，就得从咱们中国往外倒腾这个茶树，包括现在印度啊，成为红茶，人家算是第一大出口国了吧，挤掉了咱们在红茶方面原来的优势地位。那这个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呢？今天咱们把这轱辘给大家好好讲讲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对于老师，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是不是对咱们国家的经济，这俩英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他这个事儿有前因有后果，咱们把这前情啊稍微交代交代。 哎， 这说的是应该说是近现代的事情了。 嗯， 那我们中国这茶叶呢，有这出口的传统，以前呢主要是内陆出口，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做边销。 嗯， 像我们边疆的这些游牧民族啊，渔猎民族啊，哎，向他们进行这种出售啊，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讲逐水草而居，吃的呢东西它就是相对咱们应该叫高蛋白高脂肪，今天是这么讲了， 真的 啊，就是说多肉吧，那多奶，少什么的，少这蔬菜， 对， 纤维素摄入不足，除了纤维素以外呢 维生素也不足， 维生素就不足了，没有办法吃到那么新鲜的水果蔬菜，那人得吃这东西，那他就需要茶呢来补充这个，客观上补充这个维生素，主观上呢调节它那个油腻的口感。 哎， 它就你说古人知道什么叫维生素，什么叫蛋白质？ 不知道， 他就是说喝了舒服呗，咱就说最简单了。 对对对对， 那您是吃完饭您也想喝口燕茶，为什么呢？那不就会化化油解解腻吗？ 哎， 就是我们说这叫主观上调节了口感，客观上呢补充了维生素。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一直就是有这种出口。那以前呢都是陆路。那往后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这个西方呢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呢，它这个海上贸易啊就是全球联动起来了，那么就开始有了这个海上贸易。最早呢这个来的，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葡萄牙人和荷兰人， 对， 这来的早。 这 回我去我国这个台湾地区啊，在台南，在台南待了两天，除了见朋友以外呢，我第一次去台南。你台湾我去这么多回，台南我第一次去。没去，我以前都是高雄。在台南路过，坐台铁到高雄下车，没去过台南。我说呢，我也游一个景点吧。大家如果到我国台湾地区，您看什么呢？它这个都是与郑成功有关的。它跟郑成功原来 打走了荷兰人。 对，它原来是府城在这儿。所以它这个里边有什么红毛馆，像红毛馆就说荷兰人的红头发。 对， 它这个他们驻军的城堡，那是一个景点。那再有呢，就是延平郡王祠。那就是延平郡王讲的就是郑成功。他呢是收复台湾啊，收复台湾打谁手里收？打荷兰人手里收。 对， 那就是说荷兰人和这葡萄牙人，这都是老牌的殖民主义者。他们在东方 航海技术是当时率先发达的。 对了，国家又小又需要这种外贸，它又叫外向型经济，它就一定要往外走。那这样的话它到了东方，最早发现茶叶的就是这儿的人。荷兰的和葡萄牙的这俩人呢，把这个茶叶呢就带到欧洲，带到欧洲以后呢一下就风靡了。那欧洲呢这个本身呢，咱们讲这个地缘政治又近，饮食文化也相近，它当然有不同啊，但是它就传播的快啊。这样一传播，那到后来尤其像英国这样的，他对这个茶就很着迷， 对中国的茶很着迷，那会儿也进了日本的茶，日本茶不灵， 嗯 啊，最终还是我们中国的。我跟你说具体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福建茶，再说具体一点呢，是福建的闽北茶， 嗯， 再说具体一点是闽北的武夷山茶。 哦， 主要是武夷山的茶。 所以那时候去的也还是绿茶吧？ 要先是绿茶， 哦， 最早是绿茶， 嗯， 一次没推开。啊，一次没推开。 嗯， 这个也是我这出外我才有这经验，要不然我这人还真是没有这体会。我那回怎么有这经验的？我就说这茶叶好不了就在这儿呢。这个在马来西亚，那天呢是在马六甲。 嗯， 在马六甲呢，它就港啊，它有那个体验。这个船呢是原来的那，真是那种船， 木头船呀。 啊，大概就那种船。 哦， 但这船不能走了。这船不能走了，就在那儿停着 看，让你们 改也很值得看啊。它因为那个船舱里边还能下三层，它很大的那船，是一个原来的那种那个木头船，就是咱们说帆船时代的，没到机器船、没有蒸汽船之前的船。 嗯， 我们就去看那个船。那以前呢，这茶叶贸易都是走这种船，我们就在这看。这个没关系啊，这船也很好看，它现在里边变成一博物馆，那船里边是个小博物馆，大家看。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条件是让你啊。拖鞋参观， 哦， 因为这很多它是那种穆斯林国家，它要求你都是拖鞋进去， 哦， 进那个室内，它都是绕这个的， 哦， 啊，完了我们就把这鞋呢就都拖到外边了。我呢，还毕竟他是外来人，我的穿的是不太好拖的鞋，就是这个旅游鞋，就球鞋。 他们都是夹脚拖， 哎，对，我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爱穿这拖鞋了，他就是拖着方便， 嗯，对 对 啊，真是拖着方便，到哪儿推一下拖下去了。 嗯， 咱这不行，咱就把这鞋拖到外边进去参观去。我一点不夸张啊，我在这里边我就听见外边哇就乱了。怎么了呢？狂风大作，这雨就下去了。 哦， 我心说幸亏我在这里边呢，是吧，没出去，在外边转，这多好啊。 你鞋在外头呢， 倒没倒这鞋上。嘿，我再到这船舱门口再一看，坏了。 飘走了。 这个倒霉在哪儿呢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外来的人没经验 啊。 带着我的一共有四个当地的， 嗯， 这四个人的鞋都搁在房檐底下了。就我这鞋咱没经验，你要提醒我 一 下。就我这鞋搁在当盖了，就搁在甲板上了。 你走哪还得交朋友啊。 哎，真是这当时就吃这爆亏，别提了，我一看要养鱼，这鞋里它这雨都是急茬的，哦， 啊， 真大，这雨下来了，嗯，我走是走不了了。我鞋也甭抢救了，抢救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说你没事，咱们等一会儿吧，在这个船舱里边，船舱里还倍儿凉快，船舱里边坐着就等着。这雨下来有二十分钟之后啊，我一点不夸张，艳阳高照， 哎， 晒呀， 海边就是这样， 别提多晒了。 嗯， 他说咱们再等一会儿，你这个鞋有干的希望啊。 好， 我说我后来真是，哎呦，再有个二三十分钟啊，我把这鞋稍微控一控，到这么搁这二三十分钟。起码咱北京话说混一潮干， 对， 哎，没问题，我垫着纸我就能穿了，起码就是，嗯，我通过这一件事我体会这什么呢，就是我体会这个海边的这个船上这气候， 嗯， 除去狂风暴雨就是艳阳高照， 哦， 这俩这茶叶都受不了，这茶是又不能晒是又不能潮，这俩它都占， 哦， 你就说这海上贸易这茶下来能好得了好不了，你再怎么拿布扇着它也是好不了。 那它不都搁船舱里吗？ 它肯定是不行。那你说那潮气还是上得来。对不对 啊？那倒也。 那肯定是。 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保鲜膜。 哎，而且它都是木甲板，它还是渗雨。你渗雨呢就一主意，就是反潮了上来晒。 啊， 不就这一主意吗？要你不晒就更完了，不晒就得毛啊，就得长毛， 啊， 你就上来晒。 不晒不就长金花 啊？那没听说过。金花是好东西，哪那么容易长啊。我跟大家伙解释啊，孙涛老师讲的这金花是在一些黑茶里边出现的，它是一种有益的菌类。 对， 这个不是什么条件都有的 啊。 你想那个航海条件那么差，它那个船舱里的菌类又那么杂， 嗯， 那它很容易变质， 嗯， 那就只能是曝晒，就是再一次晒它，把， 嗯， 晒完了再潮再晒。这一路呢，去了一趟好几个月 啊， 就在海上这么折腾。这茶叶还是绿茶，那到欧洲是好喝不了， 到那儿就发酵了吧。 肯定是不太行， 嗯， 咱没有人记载说那到底是怎么去到那什么茶叶，那没有这个食物留下来了，对吧， 嗯， 但是想必不怎么样，是吧，为什么那一炮没打响啊，为什么那欧洲人喝绿茶不行，欧洲人今天喝绿茶也不行， 哦， 我给英国人喝过绿茶，第一次不敢喝， 为什么， 摊儿太浅，色儿浅， 色儿浅不敢喝。 色儿浅不敢喝，没喝过这个色儿的茶，茶的色儿是红的，就茶色是红的。 哦， 没喝过这黄色的茶。 哦，对对对对对。 哎，这是药，他说这是药啊。我说这是茶，我说这是绿茶，绿茶懂啊，懂。我说绿茶懂。哦，绿茶。哦，他这个犹豫，不敢喝。 但是他们那边那个薄荷呀什么的，直接也喝，也 就两码事。这就是说，他的感觉那就是那个玩意儿。 哦， 他就是那草药、花草类的。 哦， 他不觉得这是 T， 他不觉得 T 就应该是红润的。他恨着是红褐的，在那个颜色喝下去以后，身体的感觉跟心里的感觉，他觉得都是对的。那是这种啊，他到哪喝那个就不舒服，这是个文化的基因，他喝不了这个啊。那就是说，欧洲人在这绿茶上没打开销路，二一轮再去这红茶吧，销路打开了。 嗯， 第一个红茶他不太怕这东西， 哦， 是吧？他就皮实，口感比较重。你那么细微差别变化的绿茶，你哪禁得住这么折腾？ 对， 红茶还可以，而且还有伦敦水也不好。伦敦水不好呢，伦敦水质跟北京差不多，高碱性。 对， 泡绿茶不灵。 整个欧洲我觉得水都不行， 不行， 尤其是在过去，大家要研究研究为什么？你看，咱是发展了茶，为什么欧洲人家的酒客观上说比咱们要好？这咱得承认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水没有咱好， 嗯， 对吧？你咱这沏茶对水质其实要求挺高的。你像多杰老师他们现在有条件了，包括大家都是又是纯净水吧，又是都是桶装水，起码没有人说那个像我似的做点那白开水就沏。那他们过去欧洲那水，连咱现在那白开水的水平都差得太远太远，所以只能喝酒，不喝酒就光喝水，那就得天天拉肚子，就是基本是那个感觉。 酒是蒸馏。 所以他们那边的水真的，你就现在去，你也不觉得他们那水质有多好， 不好。 尤其类似像意大利那样的国家，我去在罗马的时候，我还跟人专门要一个那个做开水的壶。就用了一天，哇，那一壶里头的水碱就满了。 嗯， 我说，但因为当一开始啊没注意，是这壶原来就不干净呀，还是这么这几天形成的？我以为是这壶呢，好长时间没洗了，我还从超市买点柠檬什么的，我说给弄弄，都弄干净了。第二天又用了一天还是两天，又一层，就是你能。我说我多少年没喝过这水是磨磨唧唧的感觉，就是你沏呱呱做开了，你那水倒出来以后就能看见这杯里头有漂浮的那个沫子。 对， 我说这小渣子这哪受得了，我又弄一遍，但是你再做一把再一开就马上有。我说这在中国多少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了， 以前才有，现在好 是吧？你说过去咱只有是那种就是你总做开水，然后那暖壶里头你老不清，它那个里头那胆积了好多水碱，你倒出来的水有能看见说那飘水碱，这现弄的。人家说，我说你这是不是壶的问题，我还没往水那儿想，我让人房东给我换一壶，这是新的啊，新的打开就一天又是磨磨唧。所以人他们那边的水确实是不好，所以造成像刚才杜爷老师说，他们在茶上确实先天上有点缺陷， 品味有问题， 对吧？ 肯定是有问题，他不具备这个，是吧？ 嗯， 那他就只能最终选来选去，他就喝这红茶。 嗯， 这红茶呢，三个特点：浓强鲜，再加上这水，这一弄它，它正合适，它就是，他就喝这最好。要不这么多年老说把那茶叶销到欧洲，为什么什么茶都销不过去？ 嗯， 怎么都不好啊？现在这运输都那么方便了，它不行， 它 那水就不行，它那喝不出好来，这东西 还真是。 这些年咱们落实回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嗯， 咱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的北方人居多，是吧？甚至北京人居多。 嗯， 这些年北京人喝这个茶喝那个茶喝的多了，懂了。 嗯， 为什么？一方面有物流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水质有改善。 哎， 咱们现在这水质改善，要么以前你喝得出那茶的好吗？什么茶也不好了。 嗯， 那别的不说啊，就这个，当那绿茶那高碱的水沏完，这汤色那难看就别提了，真的就跟那个死水池塘的那个水的颜色是一样的。 哦， 是那个淡墨绿色的。 这个你们住在南城的朋友好像体会更深一点。 我告诉你，这太明显了。全其实是差不了太多， 你知道那差别在哪儿？是甜不甜的问题，就是那水差一点不太甜，好一点甜的，但是高碱是都高碱，碱性都高，就那个呈现的茶汤的颜色不行，就是不行，那很暗淡，就不引起食欲。你看现在那个水泡出来茶漂亮啊，那一汤色又好，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时候跟我分享说您看这汤色多漂亮，我说是好看，它就闪闪着一种金光亮光，以前没有。欧洲人喝这茶呢，就是喝这红茶。绿茶不行，这红茶喝还得从中国进口，它没有啊，这个东西它不具备。它这个凡是不具备它就有问题，因为你全纯依赖进口这是有问题的。 对， 以前这欧洲呢也不具备这糖，糖得从这个阿拉伯国家进口，它也没有。它为什么那会儿占了殖民地以后就要玩命种植这糖啊，也有这原因，就是种这蔗糖。南美洲后来包括欧洲其他国家去南美洲种蔗糖，就是先解决呀，先把这解决了，足吃啊，对不对？茶也是一样，这玩意儿老跟中国进口，这不行。 关键是咱们什么都不买，纯进口， 纯 就是没有贸易，对吧？ 谈不上啊， 就只是你买我的，我没有什么需要你的。 这要命不要命？这贸易是互相赚钱，赚流动的钱，它这不流动。所以咱们知道到后来这个打仗哈，我原来在节目里提过，我说这个咱们都知道，小时候就学鸦片战争，实际是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但是这是1840年的后话。我说这事儿呢，他其实英国人很早就动这个脑筋，很早动这个脑筋，因为他占印度占得很早，印度的占领他是比较早的，比那我们的就对东方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殖民，那印度就是南亚地区殖民是很早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孙涛老师所讲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他说原来我给他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这有意思，让我给大家伙来讲讲，关系到了英国对于茶叶的种植的历史。你知道后来的英国包括到今天，这个有牌子啊，比如说这个某顿， 对， 某宁啊，这些牌子它都是用的不是咱们的茶叶了，早就不用了， 大吉林， 用那儿的茶叶，用这个印度的斯里兰卡的，用这点的茶叶，但是这个它有个历史。它怎么能用上这点茶叶摆脱了中国对于它的这种，其实它是一种制约。你跟我贸易对你来讲肯定是一种制约嘛。 对。 他能够自主了这件事儿。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很漫长的历史。这个又有人的努力，还有打了仗。这到往后才有很顺利。但一点一点讲啊，这事最早什么时候都开始了呢？比鸦片战争要早。鸦片战争是1840年的战争。这事儿呢最早在1823年。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印度红茶到底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绝不一定同住，我的心想，也许连我都不清楚，爱一个人一旦朝朝暮暮，哪知道何时该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二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印度的红茶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咱闲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有两兄弟，这两兄弟是英国人，姓什么呢？他姓布鲁斯。 嗯， 啊，姓布鲁斯。布鲁斯兄弟二人，这俩人都是英国出生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纯英国人。 嗯， 但是呢，这那会儿的英国也有点咱们后来这意思，就这好男儿志在四方。 哦， 本土的发展的余地比较小， 有点家里待不下的意思。 哎，他那后外边的殖民地多，那都是空白的。啊，就这个，我现在分析这道理像什么呢？有点像呢，那会儿啊，我身边也有很多八九十年代，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上深圳。 哦， 对吧？它是特区，刚开发的， 嗯， 完全的空白的。哎，在这儿呢有很多的机会，你努力就有可能成功。 啊， 就是这性质 啊，明白了。 哎， 这，我觉得多爷老师这么一说呢，这俩人咱也可以分析出，可能还跟贵族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底儿不好， 对吧？他就是可能就是最普通的英国的民众 啊，民众 家里呢是既没钱也没权，还没关系，有可能是。 他是有仨城堡，他不去， 对吧？ 是。 所以呢，在英国本土要往出混呢，稍微的难点，只能去那些人家有钱有权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去的地儿，他去那儿呢发展的可能能更好一点，对吧？ 哎， 因为他到印度，他就这身皮，他就贵族了。 他是这样，你想啊，他应该说在本土呢，就是正常的生活没问题。 嗯， 但是你想要出人头地， 难点， 做一番事业，青史留名，嗯，这是与你没有关系。 对， 对吧？ 上升阶梯看不到。 对了，那这人又有上进心，他又不安于现状。 嗯， 他就要去闯荡。那么这二兄弟呢，就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英属殖民地，就到了这个印度，在印度要做一番事情。俩人开始都是做生意的啊，卖东西，但主要呢是给英军卖东西啊，就是有点这个英军的这个 后勤保障， 对对对对对，三产就这么个性质。但是后来呢也都当兵了，就是也是入伍了啊，像哥哥还当了少校，是海军的一个少校。这事儿是1823年，1823年呢，就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哥哥啊，这哥哥，这个就是布鲁斯兄弟这个哥哥，他呢去半探访半休假这么个性质，到了英国的这个属地，就是印度啊，他有邦啊，他各个邦之间，就是我们讲的阿萨姆邦，咱们今儿就这阿萨姆红茶，阿萨姆红茶，就这阿萨姆邦。阿萨姆邦这地儿大了，相当于一个省。他到哪儿了呢？他到这地儿就偏了，他到了几乎是印度和缅甸交界的这位置， 哦， 边境地区。他这儿呢住着一些比较当地的部落，什么族的呢？景颇族的部落。 哦， 这部落我先给你讲一句，这部落呢也是打中国来的。 对，景颇族咱这儿也有。 哎，肯定这是打云南过来的。 嗯， 这个他是一直穿过了，缅甸也有啊，然后他一直到了这个咱们说这个交界这位置，这个行政划分，这不是人画出来的吗？ 对， 他这个哪个国是哪国，但他这个属于印度。 嗯， 他是属于印度，他还在他自己境内，他在这儿呢半探访半旅游半休假吧，在这儿探访。因为这以前的英国人，尤其是18世纪19世纪的，他好奇心重， 对， 他就探索嘛，他很多是这样。这景颇族这长老就跟他聊天，俩人就聊聊聊聊，就说到这个话题上了，说你们英国这最近都好喝茶哈，你们来这军官我看你们都还喝这茶。哦，嗯，他说是， 长老也知道挺多。 哎，他一看他们这人都喝这个，他们这英国这官军都喝，他说我们这儿有茶。那这个哥哥呢，就这两人两兄弟嘛，刚才不讲吗？这他这哥哥，他说这不能啊，我听说这东西是中国才有的。 对呀， 啊，而我们这费好大劲，你知道进口这贵着呢。 对，都是 Chinese tea， 哎， 没有 Indian tea。 他说我这有啊，才给他看，他不是看成茶，他看茶树。他说你看后边这个都叫茶树，哦，他说这就茶树啊，第一次见。这23年这事儿呢就过去了，哎，也没再说别的。但是他把这事回去跟谁说了呢？就跟他弟弟说了。 嗯， 他弟弟很重要啊，他弟弟叫查尔斯。 哦， 他这弟弟后来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这跟他弟弟把这事说了。这个转过来就到了1825年，但是过了两年，这弟弟呢也去这个地方 找这长老去了。 他就是上这一带，他们这个边防跟在这一带。哎，他就想起他哥哥这事儿来，他说，哎，他当年我哥哥就跟我说，这地儿啊有这么一个地儿有茶树。 嗯， 反正我看看这个去，他可能又慕名而来呗，他就到这儿就跟人聊。他比他哥哥就有心，他说一看还确实是像，他说这东西好跟那个我们在博物学家那儿跟我们讲这东西这么夜行啊各方面看都很像，因为英国那会儿已经有博物画了，博物画的很多了，说像。他说这样吧，说这东西呢咱别聊了，你能不能给我来点，找人那个人要 喝喝看。 不是，他要的是树。 树叶。哦、 树。但是树叶带不走，这树叶就萎缩了呢。他呢比他哥哥有心，他这个弟弟查尔斯这弟弟他有心。他带的是什么呢？茶苗和茶种。 哦，植物带回去了。 对了，他那会儿我就说这博物风气很盛。他就不懂得动植物的采标本。 哦、 矿藏不采标本拿回去，你看以前的英国人好这个。 对。 他把这拿回去了。他这拿回去呢，他这找谁呢？找他的上司。他是一个军官。他有上司，还上司有点关系。他说咱上加尔各答吧，咱大城市吧。 嗯， 加尔各答那会儿就有皇家的一个，今天咱们讲像植物园，当时就是一个博物的这么一个园、 哦、 专门收集植物的。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小兄弟，这查尔斯，他从那个就是印缅边境的地方弄了点这个茶树茶籽儿、 嗯、 您给瞧瞧是不是真的， 对， 让人家给鉴定鉴定。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人家一鉴定呢，说不是，说不是 哦， 说这是什么呢？这东西你们不懂，这东西叫椿 哦， 咱们现在说香椿、臭椿那椿 哦， 这不是茶树 哦， 就给他否了，再给他否了，他给这一否呢，这个查尔斯呢就有点心灰意冷， 嗯， 还说这好不容易搞苦的回来了，不是啊，这东西怎么不好？ 回去找人老头去。 这同一年，1825年这一年中，他哥哥就去世了，他哥哥就去世了，就死在印度。但这弟弟呢，很执着，他说是不是啊？咱种种看，我种种。 就他不太相信那个博物学家说的话， 哎、对了， 说人老头说是你非说不是， 对了，他就要把这种种看，这个他就。接替了他哥哥跟他俩人的这个志愿吧，就算是就在当地就开始种这树，他就开始种这树，在阿萨姆种这树。就撂下他咱不说啊，再说这边这个加尔各答这个博物园， 嗯，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当时的想法呢也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这玩意儿中国的才最好。 哦， 都瞎掰，你们现在在这热衷于找这些个印度的茶树啊，这不是主意。 嗯， 这不是主意，你们这找来也是山寨的， 对， 是不是？我费这么大劲，我找他干嘛呢？所以加尔各答这植物园，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打算， 嗯， 或者说人家说好一点叫科研计划。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的从中国引种， 哦， 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所以他没给人好好看，是不是也？ 哎，你就往后听吧，这个毛病就在这儿了。在这个有意思也在这个地方、 啊、 他的想法不在这个上、 嗯、 那这个他弟弟的就是这个查尔斯兄弟呢，这个查尔斯的弟弟他就是想法主要是在发展原生种的这个点上，他就想找到嘛，他这也是个缘分，他不是植物学家、 嗯、 他是愣种、 啊、 那这边呢是全是植物学家，这边的想法呢是不自信，说这玩意儿咱不行、 啊、 这得听中国的、 哦、 得找大清啊，大清才行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他们呢完全是照这个思路进行，他也有办法，他当时就派了他们的一个书记官，这个人呢 要去这个找这个茶种，从加尔各答出发，从加尔各答出发坐船奔哪儿呢？奔中国，奔中国的福建。 嗯， 哪儿上的岸呢？厦门上的岸，在厦门上的闽南，在闽南上的岸。 嗯， 这事儿哪一年呢？这是在1834年，这距他们俩发现这树种已经有十年了，就查尔斯已经种十年了，没人理啊。 嗯， 没人理他，这植物园就憋着从中国引种呢。 啊，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有意思，那就是说他们当年尤其在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那是高级的， 哦， 那是正宗。 嗯， 高级是不是？ 对，咱现在也有这思路呀。 哎， 对吧，你买什么东西人一说哪哪原产国就应该买那儿， 对对对， 其他地儿不行。 对， 是吧， 好像红酒啊就是哪儿的好， 对吧， 是吧，就是， 你一说人得法国红酒， 对， 对吧， 其实我看那新世界也不错。 对，你一说你有南平红酒，你说昌平出可能咱喝味儿也挺好，但是你一说你这不行，你这学你说二锅头咱这儿肯定是咱这儿狠， 对， 对吧， 对，他就在 这个正宗的意思嘛。 有点这思路。其实呢，从咱不从那个主观分析，从客观分析，口感可能也都不错，是吧。 哎， 我觉得包括咱这国产红酒你佐餐喝酒什么呢，我看也挺好的。 嗯， 这个说回来这茶叶啊，但他们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这个了。就从中国怎么给他弄回来。 嗯， 这得计划呀，你想这哪那么容易拍脑门子就去啊。 哦， 人又不同意，这就紧计划。你算这事儿啊，1823年听过这消息，1825年把这种子带到加尔各答给他们看。 嗯， 他们就给否了。 嗯， 再往后憋一直憋到1834年。 嗯， 这才成型，派当时的一个书记官叫戈登，这人姓，这个他的姓，姓戈登。 嗯， 让他出去加尔各答奔着这个厦门。一年呢到厦门，三五年才到。 啊，对， 多费劲，中间还遇见海盗了。 对， 就去城的时候都遇见海盗了，这倒霉就别提了。哎呀，到了这厦门啊，找吧，他有这任务啊，他这任务就这一件，就是找这茶树和这树种，找。在闽南地区就多了。 嗯， 闽南很多的茶树树种都很多，他就收集，树种也收集了，是树苗也收集了，三五年。把这都运回了加尔各答。 嗯， 往回走顺风快一点，到加尔各答就中，真对得起他，一个都没活。一个都没活呀。 不是博物学家吗？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你第一这过来就有困难，是吧，路上就有困难。 嗯， 第二个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印度到底适不适合种茶叶。 嗯，水土的问题。 对呀，啊，水土的问题，没有种过呀。 啊， 没有这个经验，又没有人会。 嗯， 又不知道是种在哪个坡子上。 嗯， 那印度大了是种在哪个邦啊。 对， 是种在什么地方。 哦， 是高的是低的，是满不了解。 嗯， 满不了解呢，那你想这能 瞎种对吧。 那可不是瞎种嘛，这博物学家说白了他也是通过他的经验。 哦， 还有广泛的经验，人家见得多，尝试得多。 嗯， 那人当然就能够有这发言权。 嗯， 那这玩意儿它也是一空白，那不也得尝试吗。 嗯， 那这个显然我认为失败啊是正常的。 哦，也是必须的。 对了， 上来就成功那一般都非常偶然。 太偶然了吧。 嗯， 这是一多小概率的事件。 嗯， 那你失败我觉得反而是很正常，没问题。 嗯， 但是你是没问题，书记官受不了。 又一年。 说的就是了。书记官到加尔各答没得又出发了。 啊，我以为坐那儿就说我哪儿也不去了。 找啊，那怎么办，还得找啊。 啊， 又笨。又奔这个中国。 嗯， 他这行车书录了，这回二次上来还是奔这个 福建厦门。啊， 还是厦门。 嗯， 因为厦门当时港，当时是有港，从厦门能够进来。 嗯， 在厦门港进来再收集，多花钱，多买点。 嗯， 多买点，把整个收集上来，真对得起的。这回是多少呢？这回他往回带了一共光茶苗是4200株。 4000多株 不容易啊。 哦， 你想在航海时代往4000多株茶苗往回带啊。 对啊， 不算种子，带4000多株带回去，先下种子，种子一个都不行。 哦，不发芽 不行。哎呀，他们其实呢这个是个公案，这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你傻，你让大清朝的人给蒙了，这种子都煮过了，这能发芽吗？这不行。 哦，这是死的种子。 啊，死种子。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邀请了袋鼠跳跳来预测今天的比赛。大家好，我是袋鼠跳跳，我来自美丽的澳大利亚。今天的预测官是我哟。别看我现在个头这么大，我们出生的时候大约只有一粒花生米那么大。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细心照顾下，等到成年的时候，我们身高就会达到2.6米，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我们用下肢奔跑、跳跃，速度非常快，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英国国脚兰帕德可能都跑不过我哟。打开吃喝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快来看看今晚我猜的准不准吧。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占地面积1200亩。10公里游线，7大动物展区，通过自驾车或小火车近距离地接触各种野生动物，完全置身在野生动物王国。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讲到了茶苗已经从中国运到了印度，那这一次能够种植成功吗？不要着急，咱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他说这回啊，咱想这主意，咱这不知道种哪儿好，印度这么大地儿呢， 到处种， 广泛种， 嗯， 广泛种，咱们都尝试尝试，撒开了种， 嗯， 看看哪个邦啊能行， 嗯， 你这个东西也是不容易，咱们现在都知道有产茶是吧，那福建， 嗯， 广东，咱不能种到甘肃去， 对， 是甘肃南部也能种啊，但是很少，北部是不行啊， 嗯， 是吧，但那不懂啊，不懂这道理，到底是湿一点好，干一点好，是高一点好，是矮一点好，日照强一点好，是不强一点好，满不了解。 嗯， 就光喝过这茶叶，你就想往回追溯。 就买苗的时候，不知道问问咱中国人吗？他 估计是不太清楚，估计是不太清楚。 这个我觉得这都死一批，都来一年了，第二年应该多问两句。 就 按咱的话说， 所以就可见 是是 当年这个大伙儿的水平，看来是都不太高。也是都不太高， 这你我现在感觉不是水平不太，这是脑子不太灵光的 问题。没有， 你说是不是多？就这事儿要搁咱俩， 就你就行。 我就说，就按咱现在正常人的思路，我说第一回我可能你说我愣头愣脑的，我买回来哦失败了，我得肯定得总结原因吧，是不是？这是哪儿的原因？那最简单的就是你不会使，你买时候师傅问问您那怎么使，就是拿一东西不会吃，是不是？咱这是剥皮儿吃啊，连皮儿一块儿吃，对，你问一都能买，不能问，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吧，这是硬伤吧， 也糊里糊涂啊， 对吧？ 也糊里糊涂，他可能也大概问了个大概齐啊，要不那怎么能弄回来呢？ 要不就是中国人留心眼儿不告他， 有可能，因为这东西在以前来讲也都是秘密。他说同村都不告诉你，甭说他了、 嗯、 啊，对不对？ 对， 那肯定是，这是经济作物，你会种了我怎么办？ 对， 老百姓没有别的这懂啊。 对， 哎， 他们可能留心眼儿， 对，再告诉你错的回头。 包括那你要这么解释，那种子都是发不了芽的，也有可能吧。 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不容易。你说是外国人来一回，这还没打仗呢，这刚刚到1835年，所以这打仗都是有积累的。 嗯。 到这1835年呢，这东西又运回到加尔各答第二次，再找吧，这回就想办法，就广泛的种植，就进行广泛的种植。那这一次种植呢，真对得起的，都死了。 又都死了。 又 是广泛的种植吗？ 就是广泛的种植，也都死了。 广泛的种植，广泛的死。 哎，就有一个地儿成活了。 啊。 这个地儿可有名气 啊、哦！ 这个地儿就是大吉岭。 哦，大吉岭不就是现在最有名的产区了吗？ 对， 对吧？ 只有大吉岭的红茶成活了， 上等产区。 当然了，上等产区， 嗯、 所以倒霉倒在这儿了、 嗯。 上等产区还是中国种， 嗯， 还是中国种、 哦。对， 他这种里边是有中国特色。 爸爸， 那当然了，基因完全是打这个中国福建过去的种、大吉岭的红茶是这个种。 嗯， 那这个所有的茶里边种植成功的只有大吉岭， 嗯， 其他的都不行。那就可见，那确实现在我们看见了，大吉岭也是一特适合种茶的地儿，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嗯， 那这个就算是保留下来了。这保留下来，这还没说完呢，那茶二子还没完呢。 对， 茶二 子 还 种 呢， 也 种 十几年了呀， 也种十几年了、 啊、 也种十几年了。在他在哪儿种？他在阿萨姆种、 啊、 他在阿萨姆邦，他原来当兵在那儿，他在阿萨姆庄种这红茶。 嗯， 这十多年真愣啊，愣种啊，你想想、 嗯、 就从那引回这种愣种，有效果，人家种成了、 哦、 人家这边也种成了。到了大概也就1835年的前后的时间，这个茶二子这红茶种成了，而且人家做出来了。 哦， 人家做出来这红茶了，哎，运到了伦敦，运到伦敦，然后开价销售， 嗯， 开价销售，说这个是打咱们英属殖民地打印度来的红茶， 咱自己的红茶了， 自己的红茶，这算国产红茶 啊。结果没人买，还得 Chinese tea。 他没人买，他也有人买，就是说价钱卖不上去而已。 哦、 嗯，但是这个里边呢，就看到商机。当时英国人就这个东西他们在海外都已经很敏感了， 嗯， 就看到这里边有商机，那就马上要进行组建这个我们说的阿萨姆公司， 嗯， 就是专营红茶，要大部分，因为这玩意儿你到现在为止，这查尔斯这是个个人行为， 对， 你要想量产， 嗯， 广泛种植，你得有钱， 对， 你得有地， 按现在话说得有人投资你。 投资和政策， 嗯， 这是都得有的。您要想大规模生产的话，您现在等于是做个样板， 嗯、 样板间出来给大伙儿看，让大伙儿投，是吧？你看我这怎么样？ 这、嗯、天使轮， 对对对， 拿这个。 您瞧我这怎么样？我这现在有多少地了、 啊？ 我这我什么故事？还可以讲故事、 啊？对对对， 这很励志啊！哎，这讲 哥哥都死了，因为这个是吧？ 这兄弟二人是吧？ 对吧？一把鼻涕一把泪。多给点儿， 把这个，他就算有个成果吧，很像今天这个事儿。那在伦敦引起重视了，人家说这好啊，这第一个得印度离咱们就更近了，第二这地儿他咱们掌控着容易，听咱们的，是吧？这个又没有税的问题， 嗯， 又不受其他的问题影响，这个要能把它种植起来，或者说广泛的量产，现在还没有的很少，广泛的量产起来，这不得了，开始投就组建了这个阿萨姆公司，然后这查尔斯呢。管理这公司， 嗯， 就他等于就是当代表了、 哦、 管理这公司，因为他也在当地， 对， 他老印度了， 嗯 啊，他在印度待好多年了， 老印度， 那他像他们哥俩在印度待可有些年了， 是， 按今天的话说的印度通吧，有点这意思， 嗯， 哎，在印度就开始弄这个，说弄的成效怎么样呢？非常的差， 哦， 非常的差，为什么差呢？也是有原因，他这公司这方向不对， 嗯。 公司去了以后，这方向呢又把这经给念歪了。 嗯， 还是想引种中国茶树，他就怎么那么执着？ 还是觉得人家那正宗啊？ 对，他就是这么想， 对吧？ 这能不能还是引中国种，弄这中国茶树？ 关键他有卖点呀，对吧？你咱现在咱这都改革开放多少40周年了吧？到今年改革开放40年，现在你看很多那房地产广告，经常有几个外国人在里头出现一下， 还有那个。医院的 对吧、嗯、你不太明白为什么卖个楼盘弄个外国人，就好像说我们这高端物业就得有一英国管家，是吧？就老有这意思，就是说这法餐厅必须得有一外国厨师，其实他就是这感觉，这人手艺不一定好，他那回电视曝光说专门有一批外国人就是到处串场，就是到处在各个广告什么开发商那里头说、 哦、 说我们这是来自英国的什么什么设计师、 哦、 或者说这是哪个管家什么学院的专门为我们这培，他其实就是一演员、 哦、 他就是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中国人都改革开放40年，按咱现在话说咱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比好多那个白皮肤的人的那个国家比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强了。 那你不用客气，我觉得就是比他们 强。是吧，咱也不是说原来人家就特牛，咱好像老是仰望人家。我觉得咱现在也不是说俯视人，起码可以平视。 咱不打算俯视人 对、啊、 平视都行。 就这感觉。但是你看就这么多年了还对那个好像外国人有点那个觉得哟人家那就厉害那感觉。这不就是那正宗那意思吗？还是觉得人家那好啊，对吧？ 对， 你就说咱现在比如到欧洲 你说咱要进一中餐馆，里头说炒菜的服务员全是欧洲人，你也觉得这家店不能吃啊、哦、是不是你也有这感觉吗？ 对吧 类似于吧。 哎，所以这咱能理解人的经营思路，而且你想他肯定是为了挣钱呀、啊。你同样俩公司，人大吉岭那边比如说人说我们这源自中国啊，是咱这话听着多熟悉，咱们这什么时候源自法国，源自哪儿，你这根正对吧，你说我这源自阿萨姆。阿萨姆哪位啊，是吧，你这根本就卖不上点，人家得考虑的对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对，反正就是这么考虑的，你说这有道理啊。 对吧， 反正他是执意的要求这个银种。 嗯， 银种是不容易活的。 嗯 啊，又银种呢还有一问题呢，就是制作又外行。这个茶树呢种了没有多少年，又做嫩采。采摘也比较嫩，这茶树损伤比较大。 嗯 啊，就是这个茶树死亡也很多。 嗯， 这折腾这么一共就三年呢就不行了。这三年就、哦、这个就没投下去。完了把这茶二寺呢就给清出去了。 哦， 就您别来了，您别创始人您别来了，您出去吧。 哦， 查尔斯也很惨啊。 嗯 啊，但是他这个人很执着。 嗯， 他这个人一直到什么时代呢，他一直坚持种茶到了1870年代。他是1871年左右去世的。1871年左右。 一直死前都还在种。 啊，一直就在 印度 、嗯、一直就在印度。他跟他妻子两个人，他妻子是做工艺， 嗯， 他妻子是做工艺的，他就是主要是种茶叶，这俩人就是最终也都去世在印度。 嗯， 也都去世，他们俩现在这个住的那个房子还在。 嗯， 还在。我没有去过，我有一个朋友去看过，他跟我讲过这个。现在那房子挺大的，他现在变成了当地的一个 旅游景点， 残障学校用的。 哦哦哦， 残障学校用，里边还能做一些工，就是做一些手工艺品呐、啊、什么的，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那个房子就是原来查尔斯他们夫妇在那儿住的时候住那个房子。 嗯 啊，他们的墓地也在当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教徒的这个园区墓区里边。 嗯， 在墓区里边还能找到他们的这个墓地，俩人最后跟他哥哥一样都在印度。 嗯， 都在印度，这一生也都在印度，而且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这个原生种的茶树梦。他就是要找印度的原生种。当然你说这原生种其实打根上说肯定是打中国过来的、 嗯、 这是我的认为，因为那是景颇族给的， 他是云南那边带过去的游牧。 对了，那就是在云南迁徙过去的这个一些部落嘛，过来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后来当然慢慢的大吉岭的跟阿萨姆的这个茶区的茶呢就都种起来了，那就各有风味。那我觉得阿萨姆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平民化的。 嗯， 阿萨姆红茶是比较平民化的红茶，价格也不是很高，成为了整个红茶的主产区。那么这个大吉岭红茶呢变成了优质或者精致的印度红茶的代表。 嗯 啊，到今天为止一提，如果您这个是大吉岭的红茶， 对， 好茶， 哎， 而且是世界的高香红茶品种之一，它香气很好。 哎， 啊， 对， 茶， 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前两天不是那个英国王室结婚嘛，然后就讲他们那个好多给他们做茶具的呀， 哦、 包括那些就介绍了一个厂家，说那个厂家是专门给英国皇室供茶的。 嗯， 他说他想在那个他们婚礼上试验几个新口味。 啊、哦， 他说。最早我们都一直是用大吉岭的那个红茶，然后再加一点什么什么东西，说英国皇室一直是喝这几个口味的，我们也主攻这几个口味。后来我们想能不能再加一点别的，他就一直说强调我们的红茶，我们这茶叶就来自于大吉岭。 嗯， 就是现在你想皇家还在用，那说明人家大吉岭这个，我觉得普通的听众大家一想大吉岭反正都不陌生，基本都应该听过这名， 这叫耳熟， 对吧，听着都耳熟哈。 对，耳熟嘛，那就是说明它有名气。 对 啊，确实是，我觉得比较有名气。 嗯， 那到后来呢就分层了， 那这是我刚才我讲的这个关于印度红茶的这个故事，那它的接棒于我们的中国红茶。那当然你说贵族喝不喝中国茶，我告诉你他还喝， 嗯， 那他还是有进口渠道，他还是要喝， 嗯， 他也不是就喝他这个茶。那大吉岭也好，大吉岭也中国种啊，对不对，也中国的品种，这是没问题的。后来呢，这个印度红茶成为整个英国的这个主体啊，英国的主体。英国人他怎么这么爱喝茶呢？他也多种原因吧，他对这茶叶消耗量是很大， 嗯， 他就是咱们就说走量来讲，他这走的量确实大。原因他比如说一个是天气问题啊，英国的这种海洋性气候啊，它又潮又阴， 嗯， 但那当年又不熔炉子不供暖。 对，就是大家要到英国玩啊，你就能理解， 那地儿不养人，我 对于红茶真的是需求。因为一早一晚真是冷， 嗯， 就是你要是这时候能喝一杯，就是他们又加糖又加奶的， 又能量， 我也理解， 有能量， 就是又好又甜，然后又暖和，因为红茶大家都是它比较热嘛，它下去以后非常舒适，就正好和外面那个天气啊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 就是大家到英国玩，你就发现好多地儿为什么那人那么爱喝酒，他们就给我当地人给我讲，说这酒，如果我们这儿要再没点酒，我就觉得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给我发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有好多那个地方啊，一到你像他们不像咱们业余生活晚上那么丰富啊，咱们就是晚上你说十点我逛商场好多也开着，五点大多数的小城市就没什么，街上没人了。为什么没人？我一开始也觉得说怎么他们全世界都联网，怎么这么不好玩。尤其那年是到爱丁堡，还想爱丁堡还有戏剧节呢，应该是一个挺活泛的城市，一到五点恨不得超市就一多半都下班了。说那你们就干嘛去？就在家开始喝。后来想，为什么天天必须在家喝？可不，一到五点到六点的时候，你就看见远处那云啊，就过来了。然后像当年十一的时候，乌云密布，哗哗就开始狂风大作，下雨啊什么，好多地儿就是那个气候。你说那种天气，你出你肯定是出不去。那你说你在家，你要不喝点酒，从五点开始你要坐到晚上睡觉，那可够一呛吧， 嗯， 是吧， 嗯， 你得琢磨多少事儿才能那个熬到十一二点。你说你要不喝酒， 你不说他们的人都心窄吗？ 对， 嗯， 是啊，为什么好多人抑郁？我觉得跟天气有很大关系。 就他们的地儿啊， 哎，包括德国，你看我一朋友在德国待过两年，他说德国那边偏头疼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德国天气比英国还差，说老阴天不见太阳。为什么德国出哲学家？他一阴天在屋里又出不去思考人生了，对吧？比如说咱说美国加州那地儿，为什么意大利？为什么他出不来哲学家？ 是 那地儿天天晒太阳，大家得高兴，天天得喝吧。醒来五点来钟，太阳就晒得必须得戴墨镜。那地儿他天天开心呀，他就不容易产生哲学家，他就酿酒啊什么。德国人家，哎，得思考，他头疼就觉得为什么头疼啊？为什么天老这样？但是我后来想，你看杜伟老师说的这红茶，就是英国他那样的天气，你要喝绿茶，他肯定还是 不 舒服。 不行， 对吧？加糖加奶，这红茶无论早上喝晚上喝，它都带来一种和外面的天气形成一个对比， 对， 觉得哎，我喝这个我有幸福感。 对， 外面狂风大作，我在屋里暖暖和和喝这个温暖的，来自中国的也好，印度，反正它是一高档的消费品，它幸福感很高。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呢，咱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印度的红茶到底是怎么来的。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绿茶在英国没有推开，而红茶却意外的走俏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杨多杰老师来讲讲印度红茶的发展历史。 你知道这对茶叶的需求啊，当然它我们说是精神生理双层面的，是吧，就是我们说的身心的享受。 嗯， 但是你不能忽略这身的享受。 嗯， 咱们原来就说过，那我们的这些少数民族啊， 嗯， 为什么咱们这么爱喝茶呢？ 嗯， 身体享受占很大一部分。 对， 你喝完了它 舒服， 舒服、暖和、驱寒、通便，它都是好处。那这个东西呢是客观存在的，你不用谁来讲，那不用找文化专家来讲，他也知道这东西舒服，那就会产生好的感觉。那就是说先有身的感觉，再有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讲，那英国你说他是不是这样，我说你讲的太对了。他第一个就是你说身体的这个，因为你到英国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感觉， 这需要 刚需。他这东西就是刚需，刚需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英国人绞尽脑汁要想办法找茶叶？你如果小小不言的，它不至于提到一个战略甚至是国家一层上。 对， 那这个就是说全民需求，上到贵族有需求，下到产业工人有需求，而且尤其是产业工人。那当时英国已经工业化了，产业工人有很大的一批。那茶叶甚至作为劳保品种的一部分，又提神，又保健。 对， 就跟你讲是你光喝水那不是出问题吗？那喝酒又不能够工作呀，那喝点茶总是好的呀。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又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有那种很大量的需求。你知道这个东西每一天在英国的这个消费量之大，那是难以想象的。往大了说，往好了说，它是一个大生意、大商机。往另一个层面来说，它也是一个大危机。 对， 如果没有原产，就是自主产，那这多危险的事儿。 对 啊，全国不产一颗盐，你想这受得了吗？这受不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到了印度的这个红茶，就是我们讲大吉岭红茶、阿萨姆红茶的这个时代，还是能起得来，就是说有这个供给啊，还是跟得上。到后来连这茶都觉得贵 啊，连自己产的都觉得贵了。 哎，但还是分三六九等啊。你比如说大吉岭的是不是喝不起啊？阿萨姆的它慢慢成什么商业也是一样，那也是最好那几块地最适合种茶的，开始都不要钱。那慢慢的是不是也得贵起来？ 对， 也会贵，地也会贵，高级的工人呢还是会贵。那这是一样的。那咱们中国不也经过这种发展，道理是一样的。这往后才有了又后一步的话，那就是打印度再往南到西兰，就是到斯里兰卡。为什么要去找那斯里兰卡那红茶？斯里兰卡一颗茶都不产，而且跟印度不一样，斯里兰卡没有原生树种。斯里兰卡没有原生的茶树品种，它是个岛。它是个岛，在印度的南端，就这么一地儿，这地儿不产茶。也没有产过茶树，都没有。那英国人到这个地方殖民，最早也是荷兰人啊，完了把荷兰人打跑了，反正荷兰人到哪都让人打跑了，就算完了。到那加勒古堡看， 因为荷兰啊，大家那个研究研究欧洲史，原来其实是比较穷的欧洲里边的国家，包括荷兰在也好，葡萄牙也好，其实你要在本土混啊，真是混不过人家其他的国家， 是， 所以他只能往外混，往外混呢。和根儿上实力不强有很大关系，所以人家根儿上一跟你较劲，本土一较劲吧，你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就盯不住劲， 对吧？ 所以你看现在呢，还能说西语的，说葡语的，说荷兰语的，那都是早期被殖民的，后期都不说这个了，都得说英语，说法语，他就不说这语了，你知道吗？那这地儿，他对我到斯里兰卡去看，还有很多是荷兰裔。还有很多荷兰裔的人啊，就是荷兰的后裔啊，在这边他很多还持这种双国籍，就两边都拿的这种还有很多。他们那个加勒古堡，他还是荷兰的城堡。这英国人到这儿呢，你说占这地儿有什么用啊？这地儿人又很穷，他得能生产，又土地能生产，岛国气候还好，又湿润，在这地儿就又引种种茶叶。这就是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这段历史，就这托马斯利顿，就是利顿红茶的创始人。他是放弃了印度，他觉得印度托马斯利顿比刚才我说这查尔斯兄弟啊小得多。 我再多问一句，人家那阿萨姆也成立，大吉岭也成立，不是查尔斯干到1870年的吗？他自己没弄出一牌子来。 谁啊？ 查尔斯、啊、 没有，他还致力于的这就是育种和研究，他不是个商人、 哦、 他这商人他做不好、 哦、最后也没成了名，只是一个先驱、 成名 没赚着 钱 啊。 那利顿不一样，那托马斯利顿那是一小买卖人出身， 嗯， 后来又干成大连锁的商超，嗯，那就是一商人 啊， 那个是有很明确的商业头脑，人家瞧见商机了，人家就要把这个办起来，所以人家为什么放弃了印度这么多地儿都不选呀、啊？就是觉得这地儿还是贵，我得找那便宜的，哪儿便宜来哪儿啊，这是商人的本质 啊， 对不对，人家的第一想法 低买高卖，哪儿低往哪儿走， 对啊，人家第一想的就是这个，所以马上就到了新开发的西兰，西兰的殖民要比印度晚，要比印度晚，他又到这地儿， 嗯， 又闯天下，又在这地儿没有茶叶，他也不容易， 嗯， 他跟那面临的问题差不多，虽然说这会儿茶学知识积累的多点了，但是那也得说这地儿哪适合种哪适合不种，他没种过这玩意儿，他也不知道土地适合不适合，他也有赌的性质，到这个地方几次失败几次成功，再在这个西兰把整个的茶叶品种引下来，所以西兰的茶什么种呢，西兰茶都是从印度引种了、 哦、 就他就不是打中国引种了、 哦、 他就打印度去引 种，间接就属于咱们的那个孙子辈的了 啊，对，再下一层了吧、 哦、 再下一层了吧、 哦、 那这个时候到了西兰把茶叶种植起来，西兰红茶卖的就比印度红茶便宜， 哦， 便宜 哦，在国际市场上现在也是这么分的、 啊、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西兰茶不贵，真的，斯里兰卡茶到今天为止我说都是直邮价廉的， 嗯， 质量还是可以的，价格真是不高的、 嗯、 啊，所以大家有很多人说到这个斯里兰卡旅游能不能买一点红茶，你买个一包两包的没问题， 嗯， 他那茶当然都是红碎，你回来以后你有这习惯 装袋儿是不是都得， 对，你反正煮奶茶兑奶喝都没问题、 嗯， 那是都，他都论大包买，还是很粗犷的。 嗯， 倒还是很粗。 说明便宜还是 啊？对，那肯定是便宜，肯定是便宜。 嗯、 那它跟它总体的人工啊、地呀、啊，这都是有关系的。茶叶这东西主要就是地价和人工， 嗯， 是最关键的、嗯。其他的成本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茶园管理成本什么都是相对的，主要是这两项是最关键、最贵。所以说，这个茶叶从印度到斯里兰卡，那这两个地儿都兴起来。那就不是供给英国了， 嗯， 那是 供给 全世界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周伟老师，我再多个问个问题啊，既然你看人家印度也弄了，然后后来斯里兰卡也弄了，咱们国家因为当时原来这块蛋糕是咱的呀，而且是就我一人吃啊，别人你构不成威胁，后来渐渐发现哎，印度也来分这东西，后来咱们就没有点反制措施吗？当时就没想过说我怎么弄弄，把我这个还让他们买我这个，我这 Chinese tea 还是最正宗的，没有这过这个想法吗？没有想过在国际市场上跟人争夺争夺？ 争夺不了，争夺不了，咱们的茶太好了， 太好了，太贵，还是太贵， 太贵了，高档还是高档，就是好，这一好就麻烦了，好是不具有竞争力的，好是不具有竞争力的、 嗯、 那你这么高档的茶，你做的这么精细的茶，他也知道好喝，他不是不知道好喝，他喝不起。 哦，现在还是这个趋势。那咱这儿就没有低端红茶也供供他们，让他们做他们那袋儿的那个？ 没功夫， 瞧不起他是不是？ 没功夫，为什么呢？我们的内销市场广大，这个很重要 啊、哦。 我们全民饮茶，我们的内销市场很广，而且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茶的国家。 嗯 啊，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什么叫最懂茶的国家？我们可以分层次、分环境、分意境的欣赏茶的美感，同时我们也能够承认茶的价值。你看，那英国人有钱，美国人有钱，他花300块钱买一斤茶叶，他都不舍得。 哦， 哎，还真是。 他来的，你以为到那个茶城看见外宾来是好事儿？我告诉你，不是好事儿。他买不了150块钱一斤的茶，他都买那最便宜的。他不是没有钱，是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茶叶的价值。 对，不舍得在这上头花， 他不舍得。 人家还是喝酒，买贵的酒可以， 这许行 是吧？ 那你说茶具他能买多贵的？我跟你说，他买不了多贵的，买都是很便宜的茶具。 哦， 也有这个原因，不是他的经济条件。他这里边还有一个文化附加值和认同感的问题，他们不是那么的懂， 哦， 不是那么的懂这件事儿， 嗯， 就是一个，所以他对茶的享受啊，孙老师，他对茶的享受停留在一个身体的层面。 哦，对，明白了，就跟说每天多吃红薯，那个对于那个通便有好处。 对了， 是吧？他可能就当哎，我吃这是为通便，那我不为了说这红薯是中国产的呀，还是印度产，无所谓。反正在我这儿都是一个， 对于 一个效果。 哎，对于他们的普罗大众来讲，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我们是身心双方面的享受。 嗯， 对吧？我喝一个茶，永远是身心的享受，身体很舒服，口感很清晰，嘴巴里也很爽利，这都很好。同时呢，你看，好像有人说文思泉涌，有人说心静如水。这都是好啊，那你那种是新的享受，是精神层面的。 咱那已经到品的阶段， 对、 啊、他们可能还在喝。 我刚才就讲这问题啊，我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茶的国家， 嗯， 就为什么？就是在这个道理，我们能从两个层次，身体和精神两个层次享受。那西方人他就是一种身体层次享受，他不会为这件事多花很多钱、 嗯、 所以我们今天中国的茶叶出口量确实不是世界第一， 还是人印度第一，是不是？ 印度啊，肯尼亚这都行。 哦 啊，你别肯尼亚，你别小瞧，茶叶出口量世界第二呢。 都是出口这些个低端红茶， 低端红茶也有一些低端绿茶都有、哦、啊。这肯尼亚有绿茶，绿茶是一些中东地方的人喝绿茶多， 他 们 是我是吧？ 他喝比较爽口的茶，他喝绿茶，还是喝这种茶。那这种东西，咱们不是说不做这个生意，或者说不去争夺这个市场，它是术业有专攻。尤其是近代或者叫当代的中国茶，一定还是向着一个精细化的，向着一个相对来讲啊高品质的、高品位的层面去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咱们的茶这么好。对吧？不要跟他们去在这方面一城一地的得失。 哦，我原来一直是以为人家那边起来了以后，咱们国际贸易做不过人家。后来经朵姐老师这么一分析，咱是不惜的要这块。 尤其是这些年，因为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嗯、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我们都对自己的健康生活、精致生活有了很高的要求。你看，就拿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谁不想把生活过得美好一点、嗯、 对， 精细一点，是吧？他过得健康一点，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追求吗？ 嗯， 咱们现在说果腹，这不是第一要务了。 嗯， 谁还吃不饱啊？都吃得饱。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现在为什么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哎，我听的牛大厨讲讲这菜怎么做再好吃点。 对， 我再调整调整。 嗯， 那你说那就什么？那是你对精致生活的要求了。 嗯， 一听周二的节目说，哎呦，哎，听听杨老师聊聊茶吧。 嗯， 喝喝茶，这感觉多有意思啊。 嗯， 那就说明您看您在生活之余想给自己的生活找点乐了。这个不一样了，那所以现在我们的内销需求有这么大， 嗯， 那外销就不重要。 对，而且他们也喝不出好来， 他喝不出好来， 对吧？对了，那对于老师，我这最后十分钟，我再问个小问题，比如类似刚才咱说了，类似像什么大吉岭啊，什么这些地方的品质，真的现在足够好吗？就按您作为一个茶人，就咱中国这么多优秀的红茶，他这最高的他们就算大吉岭了吧，算他们的尖儿了吧，他们这个大吉岭的茶到底能够达到咱们国家茶的一个什么水平？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他 们这个大吉岭的茶到底能够达到咱们国家茶的一个什么水平？ 还不错，我只能这么说。它这个有个问题，就是有个你喝得惯喝不惯的问题。那饮食呢，就有一个主观性，并不是讲完全能分出优劣之别的。你从主观审评上来讲，只要符合审评标准的，那都是不错的茶。那一级跟一级都拿给孙老师，孙老师也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个人口味， 对不对？ 嗯， 这很正常吧？ 对对对， 那都是特级厨师做的饭，那当然都没有异味喽，啊，都是没有怪味喽，都是好味，那就是好味，也得有我喜欢和不喜欢之分。 嗯， 这就是我们讲主观性，茶叶具有一个主观性。那这些年呢，你看，比如说现在的欧洲，它当然还是和印度茶为主体的，它为什么呢？喝得惯。 嗯， 他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他最习惯喝这个茶。我原来老举这个例子，上课的时候我也给大伙儿举这例子听。我说你看啊，现在比如说吃这个海产啊，你那虾呀多极了，什么虾都有。 嗯， 但我告诉你，虾就是虾，虾米皮就是虾米皮，海米就是海米，仨味儿。你再好的那海白虾大虾， 嗯， 就是大虾。你想要搁虾米皮的时候，你得搁虾米皮。 嗯， 那虾米皮呢，那不是个权宜之计吗？ 嗯， 那不是没有办法运了鲜虾就得把它弄成虾米皮吗？ 哦， 但不是这个道理。那我再反过来讲，肉什么肉都找得到，什么鲜肉的，急冻的、速冻的，马上给你拿过来，马上就吃的。那有人为什么爱吃腊肉？ 嗯， 腊肉最早就是权宜之计，那不是正常的，那是为了保鲜，没办法。但是到后来呢，形成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嗯， 它是单一个味道，它就要这个味儿。现在已经不需要保鲜了，但为什么还做腊肉？就是它有这个风味。茶叶也是一样，他说我就喜欢喝我当地的这个茶，是吧？我就爱喝我当地的这个茶，我觉得这很正常。你比如说印度的茶，说你问我喝不喝，我告诉你，我一年喝不了一回，我喝不惯。 嗯，他那茶和咱们的味道上差别特大吗？ 大。 还是有独特的一股子咖喱味儿，是吗？ 首先来讲，他那茶不耐冲，你就受不了。 哦，红茶也不耐冲， 它都碎了。 哦，他们全是做碎的吗？ 对，他都做碎，他一定要做细碎，就碎的工艺。 啊，不是，因为原来他们跟我说，你看他们那时候小时候第一次喝袋泡茶，我给撕烂了，这撕烂了，这些磨磨唧唧的感觉，跟小时候家里喝那柴沫似的。我说这玩意儿，这。看咱中国说给人沏柴沫，这不是瞧不起人家吗？对吧？你说这破茶，然后人就跟我说，他们那好茶呀，不做袋泡茶，都是这破茶。后来我不认识您了吗？然后您跟我一讲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所有都切，对吧？那他们就不弄点那像咱们那种条索状的那些吗？ 他不那么喝茶，那喝茶的习惯不一样，我应该是这么说这问题。 嗯， 那你比如说有的地儿呢，他就是吃饭团的，有的是吃米饭的，他这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他那等级怎么分呢？他等级是从茶里分，他有好茶。 嗯， 你比如说他有白毫。 嗯， 白毫就是嫩彩的显毫的，但是对不起，显毫也给他切碎了。嗯， 在按咱看起来就有点糟践东西了，是不是？ 嗨，他反正就是那么喝呗。他那个等级贵贱，他也分贵贱嘛，也有很贵的、很便宜的。那不是说很贵的不切，后边的就切，不是这个，他是通通切，就是切不一样的。 哦，嗯， 不一样的，就跟那肉馅儿似的，但是都要切成馅儿，这是一定地啊，他是那么个条件。那你这样的就配合他的品饮方式，就是一次萃取。那这一个我首先我就不喜欢。喝茶慢慢喝嘛，对不对？你干嘛一次，尤其是那红茶一次萃取，什么意思？那没意思了，出来什么浓强鲜的口感，它还倍儿浓倍儿强啊，鲜爽度倒是有，它鲜爽度有，但是浓强肉，而且它这个茶有一个问题，它茶薄。咱们喝茶，中国人喝茶喝什么您知道吗？ 嗯， 喝韵。 我在， 哎，对了，那说这韵是什么呢？韵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对，中国太多这种事儿。 但是它这韵是有的，谁都喝得出来， 嗯， 是吧？就说你那喝酒还告诉你喝回口呢， 嗯， 茶也是一样，它喝的是回口，喝的是那个韵味，持久度、持续度，它那满没有， 嗯， 它那没有，它那就是一个主观刺激， 嗯， 在入口咚一下，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呢， 还是窝的感觉。 你吧嗒吧嗒嘴呢，这没门啊，这个这有什么呀，啊，这个不具备啊，你觉得一般。我，哦，就是你就我们中国菜、中国茶、中国酒都有点这个，就跟艺术一样，它讲个层次美。 嗯， 分层次享受的美感，这个很重要。做菜大师人做好了也是前面什么味儿，吃进去什么味儿啊，回口还得带一点什么感觉，它才好吃。它也有这感觉，那不是死咸，不是死甜，不能这味儿了。 哦， 一个道理。它这茶也是，它那茶呀，我这么讲吧，有点直白了。 哦， 跟他的人似的， 有点愣， 对。有点愣，所以你说我多喝得惯，我告诉您，我不是很喝得惯。除了有的时候教学上用一点喝一点以外，你说我主观上今儿拍脑门子跟孙老师录完节目回家说，呀，口干舌燥，沏一个大鸡岭红茶， 来一包 立 顿是吧？ 甭立顿了，我来大鸡岭红茶，高档的 啊， 不爱喝。说实话，我还得摸自己家的茶叶喝，道理差不多。道理，所以说那个很多朋友都是去旅游去，去印度的少啊，去斯里兰卡的多。 嗯， 买点茶叶吧，送人吧，反正那也就是一个伴手礼。那你说谁能说喝上这个以后离不开这个？ 嗯， 我觉得不会。这些年斯里兰卡还老想把茶叶卖给中国呢，怎么老卖不好啊？那是卖不好， 对， 但他可能卖什么能卖好呢？ 卖奶茶， 卖饮料店， 是吧？ 我觉得能行。他是这个路， 我觉得他们那个好像做奶茶，好像是比咱们的那个高端红茶，可能做出来那奶茶味儿，好像更喝着舒服一点，是不是？ 可能还是更搭调。但是咱这高端茶，如果你要舍得做奶茶也行，这不成本核算又下不来，那他就得用他这个茶做，那就是，所以我觉得他的思路呢，可能还总体在饮料的层面上，不到一个艺术层面的话题。咱们一说喝茶呢，得有韵， 对，有 味，有 文化啊， 它确实也能品出来， 做做、是吧？ 茶做的有层次，有口感啊，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这种东西啊，异国风情啊，偶尔为之。 嗯， 咱们你约我吃饭，吃个泰国菜， 嗯， 吃个印度菜，不是不行。那不能说食堂别人改泰国的了，是吧？改印度厨子找的都是咖喱， 事儿太多， 那不行，你也吃不惯呀，对吧？还是有咱们自己的习惯在里面。 行，明白啊。好，今天呢，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把英国在他的殖民地印度这茶怎么兴起的，怎么有了这一堆的，又是大吉岭啊，又是阿萨姆，包括后来的斯里兰卡，也基本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反正多杰老师的意思就是还是咱们的最棒 啊，那肯定是 他们的还是不灵，反正这个中心思想大家领会到了就行了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多杰老师精彩的讲解。 谢谢 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哎，听说了吗？北京公交驾校暑期班。